这几天啊，跟道在这个工作之余聊天，道也在不停的买火车票回家看一看，对不对？你控制一下自己，作为一主持人。 是的， 第一条就关注这条啊。 来， 说18年春运有一个新的变化。12306微信小程序启用了。 是吗？什么时候启用的？ 不知道。空铁联运更划算啊。 哦，是这样的哈。 了解了解。 购票一直都是春运的焦点。 是的。 我12点半下节目还要继续抢高铁。 加油加油啊。 抢好。对，2018年春运期间呢，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是3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预期是28天。按照30天的预售期推算，今年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将于1月17日，也就是明天开始开售了。然后正月初六2月21日的火车票呢是1月23日开始起售。 大时间是这样的哈。 对。 我们回顾这些年。 这些年啊。 铁路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售票，不断推出增值的服务，除了彻夜排队的现象已经消除之外，购票体验还有了显著的提升。 说实话，我这在这儿我要有一个大的吐槽。 怎么着？ 真的并没有。真的并没有。我希望有关部门真的，如果你要是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要好好的切实反映一下我们这个人民群众买不到票的心声。 老百姓确实很难买到票。 真的很难。不管你提升了，就是小程序是很多，然后那个 APP 也很多，但是现在买不到票，基本上开票之后秒空，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这是大家一直吐槽的一个点啊。互联网加的春运方式已经成为今年春运的一大亮点。2017年12月26号起，12306新增了一个微信通知方式，旅客绑定微信号即可在微信内这个接受购票、改签、退票等行程的通知。在自主选座方面，目前铁路网上购票系统支持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如果剩余车票不能满足需求的话，系统将自动分配席位，如不选择坐席，系统将自动分配席位啊。 是的。 在连续换乘的方面，通过12306网站的手机客户端购票可以使用连续换乘的功能，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列车剩余的车票情况，如果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那在饮食方面，除了泡面、火腿肠等老牌的旅运， 退烧一烧。 对，2017年的7月起呢，铁路部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全国27个高铁的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春运期间，这些服务将覆盖更多的车次，具体信息可以到12306网站查询。 是的。此外呢，自2017年12月20日起，铁路部门推出了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即购票乘车积分可以累积，然后呢就可以兑换铁路部门指定车次的列车车票。 是的。 对。那其实根据往年的经验，交通网络布局比较密集的东部地区，当然还有东北方向哈，然后呢目前机票和火车票基本东部方向是基本充裕的。而相对紧张的则是中部和西南部，还有东北。其实我觉得最紧张的应该是东北方向。 很麻烦啊。 由于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大，但是交通网络并没有沿海东部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地方基本上到达了一票难求。 是。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车辆那么多次还一票难求？真的，我要严重吐槽。 大大的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 是的，对于这种情况，许多航空公司和高铁就联手了，推出了空铁联运，先飞到目的地附近城市，再转高铁回家。然后呢，或者先坐一段高铁到人口相对不太多的二线城市，然后飞机到目的地。好吧，那么再次吐槽一下啊，就是某些航空公司，请不要加价加的那么多。 我们举些例子哈，比如1月21号这天，上海到重庆的机票最低价格为2640块，而购买空铁的这个联运机票只需1264块。 是的。 这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希望大家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希望有关部门呢多多加大一个出票的力度，老百姓能顺利的买到票哈。 对，我觉得能买到票，我们就是方式当然很好，越来越方便，可是我们最终注重的还是结果。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收成哈。自信二来关注中国赴南极旅游的事情哈。现在去南极很多人已经去了哈。中国赴南极旅游达到了5286人次，成为第二大客源国。 对，近年来呢，南极旅游越来越受到中国游客的追捧啦。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7年旅游季赴南极旅游的中国游客已经达到了5286人次，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目前呢，中国已经超过澳大利亚，成为南极旅游第二大客源国了。 再过几年，也许就是第一客源国了哈。 是的。 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2月是南极的夏季，也是该地区的旅游的旺季。在某些旅游网站上，以南极为关键词， 输入进去之后可以预定进白条产品。 哇， 有极地探索、冰川巡游、摄影巡游等众多特色产品，天数从12天到37天不等，最低价7万块，最高价30万。 哇，真的是很棒啊。 还是很贵的。 对，还是挺贵的。对，而同样是在线旅游的后起之秀哈，这个某网站近年来呢也与像挪威海达路德这个邮轮公司合作，开始了深耕南极旅游。像2017年他们也是这个产品一度成为平台的爆款。 嗯， 反正现在呢是有很多的朋友，这数据显示1月14号到16号将有500名中国游客分别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出发，前往这个南京，然后呢再去前往南极。 是的，希望呢这个明年或者今年哈，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南极看一看哈，确实很贵，但是确实很值得哈。 对对对。 第三条呢，我们说过年啊，是我们中国人最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了，是不是？ 对，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了啊！现在呢，大家有一个旅游过年的概念，已经成为了热门啊。 对， 2018年的春运从2月1号开始至3月12号结束，一共是40天。 嗯， 虽然眼下春运还没有开始，但是记者1月10号和11号走访位于上海和南通的携程客服中心了解到，目前旅客通过网络预订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机票的情形已经开始火爆，也是非常的难得哈。 对， 难得就是得不到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计发现，在各种订票方式当中，选择手机订票的方式排在首位，因为方便哈。目前有60%多的旅客是通过手机端来订票的， 然而并没有 对，而在第二位的是电脑客户端， 对， 用打电话方式订票排在第三位。2018年春运即将拉开序幕，像返乡啊、旅游过年将成为两大热门的话题。记者呢，从多位客服人员聊天之后发现，春运期间的机票、火车票、酒店门票等预订情况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对，反正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啊，但是呢确实包括我们自己身边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哎呀，我们去泰国过个年、啊、 对对对，出国过年的、 对，出国过年、或者说我们在国内旅游，去趟海南， 是， 去趟南方，是吧，这些都是好的选择。其实我真的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你到哪儿过年都是年 团聚啊，团聚。那天看了一个百事可乐的一个把乐带回家 啊，对， 邓超和那个谁他们拍的 啊， 非常好，有很多的泪点和团聚的部分，还有很多热情新潮的部分，我觉得拍的非常成功的一支广告片啊。 是的， 近日有事儿， 怎么的呢？ 上海小哥啊，叫陆文斌，迎来人生中第11个春运 、哎。上海小哥，2007年， 对呀、 陆文斌从机票客服他做机票客服吗？ 相关的啊。 春运前夕啊，暴增的接入电话，让他始料未及。哎呦，说当时买机票还是都是以电话订票为主呢。 十年之前，对， 大部分人都是在节前3个月就咨询机票价格，然后买票，一天下来至少接上百个电话，每天忙到飞起。 辛苦。 是的，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陆文斌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他介绍呢，目前绝大部分游客旅客都是通过 APP 或者是网站买票的，电话订票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时呢，由于就是电子客票的全面普及，拿着证件就可以直接登机，送票上门也成了过去式。 这是小陆的一个感受哈。 对， 那春运不只是返乡团圆，很多人喜欢上带着我们的家人亲人旅游过年。你看某员工就是某旅游公司的员工傅俊，见证这一年过年的方式变迁。2002年，这个傅俊啊，成为一名酒店客服，都是从接电话开始。他说：“我刚入职那年，旅游过大年刚刚兴起，只有少数人去尝新鲜，而他们大多咨询是酒店的价格。”傅俊是这么说的哈。而国民收入日渐的增长，使得人们旅游过年的步伐越来越走越远了，目光逐渐从国内转向国外。傅俊注意到海外酒店预订量也出现了井喷，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颇受欢迎啊。对。对， 真的是啊，有意思的是呢，还有不少人希望带着宠物去旅行， 也是他们的家人是吧？ 好吧， 对对。 那眼下越来越多的酒店啊，是允许宠物入住的。 是的， 对，昨天我去晚上撸串啊，结果 你去了？ 对，我撸了个串，我正撸着开心呢，一低头，哎，什么东西白花花的，一只小狗蹲在我旁边。吓我一跳。 对，反正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宠物是否可以在我们身边逗留或者出入要写得清清楚楚哈。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 好在那个小狗它还比较安静。 比较萌啊，比较萌。希望大家有一个对于过年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认知了哈。最后一条新闻来自于这个国家旅游局的事情哈。国家旅游局要求紧急处置这个泰国皮皮岛快艇起火的事故。 我的天哪。 又出了一个事情哈。 出事了啊。 当地时间18年的11月14号的13点左右下午，一艘载有27名 名中国游客的快艇在泰国的贾米皮皮岛海域起火了。记者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旅游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全力救治受伤游客，并做好善后理赔等工作。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据初步了解呢，目前此次事故造成了5名中国游客重伤，而获悉事故消息之后，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李金藻局长呢，要求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立即了解情况，配合我驻泰国使领馆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受伤的游客，联系并敦促泰国旅游警察部门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同时呢，李金藻已经要求国家旅游局相关司事全面了解组团社以及领队游客的相关信息，并指导做好善后处置和旅行社责任保险理赔等等工作。 其实每次出现事情的时候，国家旅游局就是独当一面的事情啊。 对呀，他必须要 非常及时，对， 非常的及时，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也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就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在当地的一些地接社，旅行社跟那些服务公司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密切的、紧密的检查，每天都要检查这些设备的更新是否有问题，是否行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意外，这些都是预判，没有办法，对不对？ 对 啊，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出去玩，平平安安回来哈。 对， 时间来到11:49，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其实我们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 对对对对 啊，我们的听友每天都会写一些自己的亲身体会啊， 来来来看看啊， 整几个， 整几个啊，说到夏威夷。就是那个英国报姐还给我们留言呢 ID, 对，说那个昨天呢，夏威夷不是有这个雾报吗？哎呀，好多人说，哎呀，觉得不行啦，这个世界末日啦，其实都没有哈，纷纷冲到老板面前，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也算是豁出去了。哎，反正也没啥事儿啊。结果警报解除之后呢，然后老板说，你刚才是不是指着我骂来着？你过来。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这 个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哈， 控制啊， 对 对 对， 不要总是相信这些世界末日的谣言啊。 对对，记者刘坚是说，寒冷的冬月，看着带着爸爸妈妈去夏威夷的照片很温暖，他们之前曾经有个家庭的旅行哈。夏威夷当然是一年四季都是艳阳高照的哈。 是的，还有很多这个， 对对对， 我们的 一一跟大家说了啊。 对 对对对，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准时搭路机，说说您对旅行的感受。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有请我们的年轻的特别大来宾，我们的曼丽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阿肯先生的歌太难唱了， 但那一开口，开口贵， 开口就超高啊！ 是的，然后我们 一直在上面飘啊飘啊飘。其实我们会听从音乐当中听到当地的热情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95后的， 对，95后 的我们的好朋友哈，曼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曼丽， 曼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丽。 曼丽是第一次做客广播节目吗？ 啊，是的。 怎么样感觉？ 有一点点小紧张。 不会的， 不用紧张。对，待会儿聊起来就好了啊。 对，其实作为一个在那边两个城市、两个地方工作生活的那么多年的当地的年轻朋友，一定有很多的话要分享。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见面，咱们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介绍的哈，就是说哎，你去过那个两个地方，就开始聊起来，就这么简单，就 对啊，就是聊天。 对对对， 是 当然。我们那个是两个地方，先到的应该是夏威夷，高中去的哈，高中应该比现在更加的年轻， 那是肯定的。 对，那你觉得夏威夷给你的感受是个什么样？一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新鲜好奇？ 刚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紧张的，因为 紧张啊， 对，是一个人过去的嘛，然后 刚下了飞机，我就觉得啊、空气都是甜甜的， 真的呀。 它那边的花很香 啊，对对对、 对， 甜甜的。然后呢，又是你怎么去融入夏威夷的生活呢？ 对啊、 就这几年 应该就不紧张了吧？ 对吧？ 刚下飞机， 对啊对啊， 并没有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语言也并不是 哦，先学语言， 对， 嗯。嗯 所以当时沟通是一个问题。 嗯，那用多长时间就语言就过关了？作为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几个月之后就没问题了。 我的天！ 对，因为你有那个环境，你在那个环境下就很 容易。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见的过了语言关之后，就要。就在当地生活了，夏威夷。夏威夷有很大，有很多的岛，很多的区域。你是在那边主要活动区是在哪里啊？ 啊、我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檀香山。 啊、哦，檀香山。 檀香山啊。 度假胜地。哦、 对。 说说呗，那个地方给你的白天晚上娱乐项目、吃的住的，你都感受过吗？ 当时是住校吗？ 啊。 刚开始去的时候是住校的，然后最后一年我就搬出来了。 自己是自己租了房子，还是说住寄宿家庭这种？ 和我室友一起在外面租了房子。 租的房子。 哦 啊，大概了解他的生活的情形了哈。那是旅游节目嘛，有时候旅行相关的部分哈。如果你推荐周准和道道我俩去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玩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如果说去玩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住在 Waikiki。 Waikiki、 Waikiki 海滩，对的。它是一条海边的商业街，然后有海边的酒店啊，然后海景房，然后有露天的那种餐厅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选择那边。但是还有很多人会选择阿拉莫纳，它是一个商圈。就是很多购物啊都在那边。 这个好像还一般人没有提到过哈。 那个时候后边那个前面我们了解哈，后面这个购物它是专门的一个地方是吗？还是就是综合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商圈。 都有什么呢？ 就是只要你想买的 都有， 差不多都有的。 它是属于像这个奥莱啊 DFS 还是说就是正常的那种？ 它是正常的商场。 对， 价格是不是很有优势？ 夏威夷买东西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哦。 大家知道夏威夷的税，好多人都说是六点几，但其实事实上是四点几的税，在美国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 那看来夏威夷是一个购物的好去处哈。 对对 对, 对， 就是好多人就在纠结说，哎呀，那如果针对买东西来说，是去欧洲好呢，就是好多品牌大品牌的原产地好呢，还是说去美国的夏威夷这种，甚至是到DFS 这种地方会比较划算呢？这个你有对比过？ 有没有自己去买过购物的？ 就是有一些心得 啊？有吗？ 其实我觉得在夏威夷买东西是很舒服的，因为它。因为夏威夷并不是很大，然后所有东西都比较集中，然后它也有免税店 DFS 很大的一栋，所以说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到那边还是无税的。 哎呦我的天哪， 还是很棒啊。 我觉得去夏威夷除了玩的好，买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行体 验 啊，对吧？就作为学生来说，你说那个那边啊威基基嘛，那边海滩很多的这个酒店，你有没有作为旅行者的一个身份去那边感受过？有吗？在那边 有的， 有的 哈，就是爸爸妈妈来找我的时候， 啊、 他们就住在那边 啊。什么感觉？跟我们说说爸爸妈妈的感受， 你 的感受。 你们在一起在那玩的是吗？ 对的 啊。 爸爸妈妈就非常喜欢夏威夷 啊。 就是行，以后我们就来这儿了。 喜欢，具体的喜欢在哪里呢？爸爸妈妈的喜欢。 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都非常的善良 啊，交流上啊。 对的，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然后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已经路过你了，但他们可能会倒退回来。走到你身边，然后给你打个招呼，说今天看起来很漂亮，或者是怎样，然后说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再走。 哎呦， 哦，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特别热情， 热情热情啊！那你带着爸爸妈妈，还是爸爸妈妈带着你玩呢？这次那次。 是我带着他们， 是吧？你自己安排的是吗？ 对的。 哇，小小年纪安排爸爸妈妈， 这已经很棒了。对呀，自己做攻略，那也是自己掏出来的。对， 你们都在那儿玩的什么呀？跟爸爸妈妈？ 我记得当时我带他们去了民族文化村。 民族文化村， 当地文化有舞蹈，还有展示，是那样一个地方吗？ 有舞蹈展示，还可以看土著的一些表演，然后包括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跳草裙舞啊，或者是钻木取火呀。 钻木取火都可以。 对，而且还有就是他们那种夏威夷王朝的演出表演 哦， 还可以吃烤乳猪。 吃烤乳猪是很出名的。 对， 可是就是一提到夏威夷，如果要是从度假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分很多的岛嘛。 对， 像什么有大岛啊，像什么可爱岛、欧胡岛这些。 小岛什么的啊。 对，那像檀香山，它是在那个主岛上面吗？ 檀香山并不是最大的岛屿，但是檀香山是发展最好的一个岛屿。 那有没有跟爸妈去小跳岛什么？ 对啊，有没有玩过 火山岛什么都去过？ 对的，我们去过火山岛，因为我们的茶园在火山岛。 哦，茶园在火山岛。 对的，所以说呢，爸爸妈妈觉得那边气候温差。白天和晚上温差还蛮大的，但是他们还蛮喜欢那边的，因为是自然风光比较多一点，然后可以看火山喷发呀，晚上可以去看星星什么的。 爸爸妈妈其实年纪也不大了， 对呀、 对对， 可以去玩嘛。其实我觉得像那个火山岛是比较适合冒险一点的这样的风格， 户外啊什么的风格，是吗？ 对的。 你们在檀香山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是步行啊，还是租车呀、还是 租车吧， 还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租车，或者在那边打 Uber 啊，然后叫车啊，打车都很方便。 岛与岛之间的方式是飞机还是车？ 飞机 是吧？希望大家呢了解了我们一个年轻女孩在夏威夷的那边的生活之后呢，对夏威夷有，其实夏威夷有各处各样充满了风土人情、音乐的部分，晚上的海滩， 对呀、 各种热闹啊。 说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它什么最吸引你？ 对，你有没有说 到了夏威夷之后？ 刚刚说到了晚餐，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篝火。然后它那个火的意思呢，就是说餐厅，那就在那里。 有篝火，它那篝火是真的还是假的？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还蛮暖和的。 能看得到啊，就比如说我们录音 ，AIR 那意思是不是？正在录音，有餐厅那个意思是吧？ 是的，是的，他告诉你，哎，这有餐厅，你就可以过来了。 对对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已经先到这儿哈。 好， 你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年轻的女孩，她必定会有一个融入的过程哈。 是的。 下半段，比如说还讲讲洛杉矶，洛杉矶那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呀。 应该是在洛杉矶待的时间会比较 长 吧？ 对的。 是不是？那也是。年纪也增长了，对不对？ 对。 那其实他观察事情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是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我们曼丽啊。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洛杉矶的精彩分享。这里是旅行号 1073,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忘记我们节目每天20点会重播给各位，希望各位错峰收听。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错。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做事实干的事，脚踏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18世纪的油画上，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多久都一样？

差不多 啊、哦，只能看外边的感觉是吧？ 对的， 也可以停下来拍照， 可以的，因为每栋建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还有设计。哦有的像古堡一样，然后有的就是像很欧式的感觉， 都是演艺界人士的豪宅。 对的， 嗯，因为他们真是哈、啊，搁那住着。 对，我在想是 他们是快的收费了吧？收费吗？他们呢？ 他们不收费， 哦、不收费啊？对， 就可以随便去，对，随便去转嘛，你可以去那个逛一逛。然后关键是还有很多像那个比弗利山庄脚下有一些小店，对不对？ 对， 去买东西、啊，商场啊什么的。 像罗迪欧大道 啊， 罗迪欧大道 啊、 哦，是不是很？奢侈很， 他卖的都是奢侈品吗？ 全部都是奢侈品。 你看 哦，全部都是奢侈品。 对， 在那儿扎堆儿，那肯定销量是非常非常棒的。 身份地位的象征嘛、嗯。 对啊，谁要是在那儿开一家，哎，我开一家小店。 哎，麻辣烫啊！ 麻辣烫，不行，你这个不符合我们这地位。 反正比弗利啊， 对， 在很多的美剧会看到哈，就是一个。上层人士的住宅区哈，住宅区哈， 住宅区，所以好多那个就蛇蝎女佣里面就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我就要去给谁谁谁当那个保姆，然后就去那个比弗利。 曼丽，就是可我们可以步行的方式溜达吗？不会管你吧？步行的话也行吧？ 啊、哦，可以的， 都行的、哦、哈。好，继续说，除了洛杉矶的一些打卡景点，还有比弗利，还有什么地方啊？ 还有很多主题乐园，比如说。环球影城 得去，迪士尼也得去 啊！迪士尼也在， 也有 洛杉矶也有， 有， 甚至还有就是 Snowy 的主题乐园。 哎呦 ，Snowy 的主题乐园都有，我的天哪！ 孩子们去那儿也肯定是可以狂玩。 还有疯狂的过山车六骑。 六骑 、 哦、 六骑那个主乐园 过山车主题乐园 全都是过山车各种等级的、嗯、 对的 六骑那个过山车可以世界都排进前十的对那个特别特别的刺激 甚至现在他们还出了 VR 的一个 妈呀 景观的 双重刺激 我跟你说戴眼镜那个简直太刺激你玩过吗那个 玩过下来会很晕 是吧 对 的, 的 那你全程敢睁眼吗 当然 哦我觉得他胆子特别大啊、 嗯、他就看着表面与世无争、嗯、内心特别火热那种的 是的 伪装者嘛 对对对他是装的其实只是因为不熟熟了之后 对 绝对不是这样的 瘦了肯定不是 那我们一起去跳伞吧 哎 那你在那儿也跳过伞吗 我之前在夏威夷跳过伞的 哦、 嗯、你看但现在好多了吧 对好多了 好多了吧 快说说跳伞的感觉我一直没有敢尝试过 是说一说那个感受、哦、啊 在夏威夷跳伞的话就是跟在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别的地方会要求你穿什么跳伞服啊什么的、但在那边我穿了个吊带然后穿了个短裤然后赤脚去跳的伞、 赤脚跳伞 反正我年纪大了嘛 啊你年纪是这个他们也无所谓不管你 他们不管你的 啊、 然后他们会给你就是我们会签署一个协议然后给你 厚不自负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好紧张因为那个飞机是门是开着的一路我们上去全部都是开着门的很冷 对吧而且风还很大呀 对的但是那些跳伞员他们对你都非常的好他会给你开玩笑啊我记得当时我去跳伞的时候啊他跟我说哎呀我把衣服给你拿错了你应该用小号的我给你拿了中号 对他们就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就逗你 啊 你说没关系跳伞员你不用跟我开玩笑你站在那个门口帮我挡挡风 你还行啊周铎就你说什么意思他根本听不明白这啊好 对那跳伞哦你说什么 对不对其实他们呀、 啊、 也很成熟也很安全 对,、啊、对对对 只不过你作为一个游客的话就是迅速融入那个角色当中就好了哈跳下一瞬间你会有什么感觉跳伞的那一瞬间他帮你拉还没拉起来那一瞬间你什么感觉 放飞自我、 啊、真的 哇真的是当你下去的时候那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 有没有胆怯 在下之前我跟他说如果我到最后一刻我退缩了那你推我下去吧。 但他还是要做这个事情。 太勇敢了。 就你行吗？ 我不行，你别推我，你千万别推我。 不是，你是这样，等上架，下去吧，下去。 对，这我扒在门口，我不下去。最后是叫他踹下去的。 出去玩呢，有很多体验的项目哈。如果您那个身体可以适应的话，得去耍一耍哈。咱们回到洛杉矶，洛杉矶真的是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没有车在洛杉矶是寸步难行的一个城市哈。 对。 那比如说你在洛杉矶体会它的交通真的是这样的吗？ 洛杉矶被称为赌城。 哦。 当然不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赌。 对。 堵车的堵是真的很堵啊，但是他们是因为就是车多，还是说洛杉矶的秩序应该是很好的？ 是什么感觉？那个堵，那个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出门就直接上高速了。 不像我们这样在国内是开频道的，我们是出门就上高速。 你听听，出门就是高速的。 你在那儿开车吗？ 开车， 开车。 对。美国16岁就可以有驾照了， 对，习惯嘛，一开始适应习惯，因为在美国夏威夷 也开过几年，是不是？还是 没有， 主要是在洛杉矶是吧？怎么样？一开始适应了吗？那边的驾驶技？ 其实我是在那边学的，所以说就还无所谓， 没问题。那其实刚刚说的住的地方，就一出门就是高速，你腿儿肯定不让你上高速啊。 是，那是 车了， 你快起开， 对， 不要在这儿挡道。 我觉得洛杉矶我们的曼丽更加的熟悉哈，也更加的有料，可以说 是。 那其实我们作为旅行者来说呢，那景点要去玩，住宿要去体验， 交通还要解决，因为在洛杉矶如果没有车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 很麻烦哈，它公共交通发达吗？在洛杉矶？ 它那边有地铁、有巴士，然后当然也可以叫车，但是我建议如果我们去玩的话，在机场我们就把车租好， 租好 还是得有车。洛杉矶太大了， 对 对， 周驼一直想去美国，然后他呢就是也会开车，周驼开好了老司机，然后就周驼想一直想问曼丽，昨天他跟我说曼丽要来嘛哈，就是。在美国停车这个问题 是 给他解释解释，在美国停车麻不麻烦，贵不贵？ 在美国停车的话，我们有路边的一个指示，然后他会告诉你几点到几点是可以停，或者几点到几点不能停。在那个阶段不能停的阶段，这条道路就要清空。然后或者他有那个收费杆，然后你自己刷卡或者投硬币。然后或者有些地方他们就会有那个专门的停车场。 有没有在停车方面遇到 找不到车位的时候？ 对对，有没有那种情况？ 有吗？ 我经常被罚。 经常罚的厉害吗？ 我都罚出经验来了。 罚的厉害吗？ 他会因为什么罚你呢？违章停车。 比如说 不让停你停了， 不让停你停了，或者你超过那个时间了，或者你交费那个时间过了，那个灯是已经从绿色变成红色了。要不就是说，比如说你追求个性，像我这样，前面我不放车牌儿，我就只把车牌放在我的后面，所以他会说啊，你不好，把你车牌放在你的车上面。 哎呦， 他还必须要出示车牌是吗？ 对的。 那会不会有那个又需不需要出示电话以备挪车？哎，对不起，把你的车挪一下。 反正在美国开车得需要适应美国的文化啊。 对， 在高速的时候你也别千万那个什么，美国警察可是随时出来的。 因为看美剧的时候或者是电影，他们停车我真觉得这太麻烦了，他有各种各样的停车的方式。而且你比如说我停2个小时设定的，你时间到了我还在逛商场，我忘了 必须出来，必须费， 对 吧？ 对的。或者有些地方他们会有专人帮你停车，但是你要给小费，然后适当的也要付钱的。 好吧，对， 但是方便很多。 再就业嘛， 对，再就业。 这是停车，这是开车啊。洛杉矶有很多这个运动的文化，有非常多科技的部分哈。有没有去过一些运动的、科技的，带着朋友去玩过？跟我们说说，让我们感受感受。 比如说，去 LA 一定要看一场 NBA。 你看， 对呀，那个叫斯泰普斯 球场吗？斯泰普中心。对，你看过湖人还是快船的，还是都看过？ 他们的一起打。 德比。 一起的 城市德比啊！ 我的天哪！ 哎，太棒了，那不得全程空巷了，全都去看球去了， 真的是万人空巷，全都在这儿， 是不是？ 对呀，对呀。然后现场欢呼声真的是那个气氛太棒了。 那个 你是坐在前排还是在后面？ 是比较靠前了 比较靠前了。我的天哪！那个球票一张的话，应该会卖到 很 高吧？ 挺贵的吧？ 对的，尤其当时科比退役那年， 那天最后一场， 太可怕了。那个球票已经涨上天了。 多少钱？跟我们说说听，反正你退役了。 我 非要退役。 我记得我当时看有朋友在卖有800刀的、900刀的。 是什么位置？ 很差的位置。 很差的位置还800-900刀。 $1000一张。 对啊，1000美元。 前排， 就是、 我讲前排炒了多少？40万-80万人民币一张，40万人民币前排。科比退役那天， 40万人民币 一张， 你想吧， 确实是伟大的运动员哈。 对对对， 营造了伟大的商业帝国， 是 吧？对对。NBA 要去看，其实美国有很多冰球、棒球也有，就棒球是不是也有在？ 棒球文化很 棒的，第一运动。 橄榄球也， 橄榄球是吧？ 没什么。 对对对，那还有什么可以去玩耍？你自己去打过点的、踩过点的部分。 对，在 LA 的话。很多有意思的展览， 展览， 对的，比如说很多，比如说那个日本的草间弥生，应该知道吧？就 是 那个主打波点的那个设计师，曾经也跟 LV 合作过， 对。 然后他呢，在 LA 就有一个展览， 嗯， 然后很多人都过去拍照啊什么的。 哦， 嗯，类似这样的很多是吧？ 很多很多，哦，还有什么欢乐主题的， 哦， 然后他们就是很明亮的色彩， 嗯， 或者是以啊，还有一个去年很出名，叫做冰淇淋博物馆。 哦，冰淇淋。 然后在那边可以边吃边喝边唱边跳，还可以各种拍照。 哎呦我的天， 真好。对，就有好多那种就是像什么花舞森林啊，那种灯光秀啊，这种有意思的现代科技展览，其实特别的好玩。 其实， 嗯， 在洛杉矶还有一个让很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地方，嗯，好莱坞。 对，好莱坞这个得去啊！ 天天就看着那块儿，哈，哦，那个山上，哈哈，那几个字儿， 是是是， 多少亿？ 好莱坞有个大牌子吗？ 对呀，啊。 然后那是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要在那儿照相。 逐梦啊，很多的演员们、 嗯， 导演们、编剧们逐梦那个地方哈，啊，有没有去参观那个地方？去过吗？ 有的 啊，哦，有的。 之前带朋友去， 啊， 他们都比较懒嘛，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公园拍拍照啊什么的。 啊，好莱坞那块还有公园吗？ 是是 那有个公园， 啊， 然后是可以远远的拍着照片， 啊。 但是我带他们去的话，我就直接导航， 哦， 导航输入那个好莱坞的标志，然后一路开上去， 嗯， 然后它有居民楼是不能进的，然后之后我们偷偷钻进去， 哎， 然后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拍到最好的照片。 天哪， 哎，这个不错。对，我看，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标志是可以站在那个标志旁边去拍照吗？还是 可以的？ 可以啊。 那个的话，你就需要去爬山了。 哦，对，因为毕竟是在山上嘛。 是， 对，其实在这个洛杉矶周边啊，或者说在很多的地方也都有这种徒步啊，包括很自然风光的地方，有吗？你觉得，公园啊之类的， 有的，比如说，嗯，海边那边很多很多的海边，然后每个海边有不一样的风情。 嗯嗯 嗯。 比如说 Santa Monica 那个海滩，就是很多， 哎呀呀呀， 很多游客都很喜欢去， 嗯， 然后有一个主题乐园呀，啊，什么的摩天轮呀，很浪漫，晚上在那边徒步都很好。 嗯。 然后还有，嗯，比如说还有马里布海滩，很多富人都在那边居住。 马里布海滩。 哦，马里布海滩。 然后还有很多好的餐厅啊，博物馆呀，也都在那边。 嗯，就是夏威夷的，就是有烤乳猪当地嘛。那洛杉矶很多华人街，嗯，唐人街有很多，那美食是非常选择的多的，是吧 ？LA 就是一个综合体，你想吃什么都有。 哎呀， 太好了。给我来个麻辣烫， 还真有。 真的吗？ 还有老北京口味的。 哦，是吗？我的天哪， 是麻酱的那种。 哦， 哎，我的天哪，到那吃之后都改良了呢。老北京都是麻辣烫。 有没有南方菜？有没有 啊？想吃什么呀？ 南方菜是南方菜，随便来个南方菜。扬州 曼丽是那个 南 方姑娘， 对 吧？嗯，他 那边 臭鳜鱼有吗？ 哎，还真有， 真有， 真有 酸菜鱼什么的， 香菜都 有的， 剁椒鱼头 有的， 川菜、川菜这些肯定都有 了，是吧？ 粤菜也肯定也特别多， 对的， 对。那像老北京涮肉啊，火锅 东来顺啊， 啊都 有的， 我的天哪！ 然后海底捞啊都有，甚至你想吃什么羊肉泡馍啊、肉夹馍啊、胡辣汤啊，全部都有。 是在唐人街吗？还是 你赢了？ 华人区那附近 啊， 对， 东北菜有吗？ 有的。 哎，我的天哪！ 伦敦吗？ 锅包肉啊都有。 我的天哪，居然没有的东西了，气死我！ 甚至我们晚上还可以去撸个串儿。 哇，有哈。 他们可以露天烧烤吗？ 他们有一些家庭的露天烧烤 啊，像这种撸串儿，它都是电烤的吧？应该没 有， 对， 还有 自己烤。自 己 烤 也可以的。 其实说的都是我们就是中国的一些食物哈。 是， 那比如到了洛杉矶，有没有当地的饮食，除了薯条汉堡啥的， 有这些中餐就不需要那些饮食了。 有没有特别当地的部分？洛杉矶 在美国大家很喜欢吃 brunch。 brunc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午餐，breakfast and lunch。 是的，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就大概在十点、十一点、十二点那样子。 十二点不都应该是正常的 lunch 了吗？ 没有关系，他们照常就是 然后， 我其实 brunch 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松饼啊，或者炒蛋呀，然后喝个咖啡或者喝个茶这样子。 怎 么能没有肉？ 想吃肉，有的 有 的有，对， 有的是肉 啊，那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美国大胖子一个一个能没肉吗？哎，真的是美国的朋友是不是都很胖很壮？大部分是吗？ 大部分是的， 是的， 都是超载型的重量选手， 啊，女生男生都一样的， 还蛮多的。 那你在那是不是非常的娇小？ 对， 他们都看你， 对啊， 可以这么瘦， 很羡慕你是不是？ 但是他们呢还很喜欢去健身啊。 胖也健身， 胖也健身。 不，关键是健了身之后怎么还胖？ 继续吃。 对，健身，他们的健身真的是为了更好的吃。 就是在95区间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真的是有很胖的吗？也一样吗？ 真的 那可是， 哎， 那女孩子都对美有追求啊，那为什么他们会 这么放纵？ 这么不在意， 觉得快乐呀？ 哦， 他们追求的是快乐，快乐最重要。 你会体会不到一个忘情的胖子大口吃汉堡和薯条的那种快乐，有时候真是很舒服。 你说就是就拿我自己来说， 怎么说呢， 说那个好身材但是让你一直都吃素，我宁愿不要这个好身材，对吧？我受不了。 换首歌，换首歌。 对啊。我受不了。 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有一个部分特别需要， 对对 对, 对， 对 吧？就去需要它就好了哈。你生活那么多的乐趣，少一个可不就少一个吗？对，平衡的， 嗯、 对吧？时间还有六分钟、嗯，如果晚上去洛杉矶的话，你们有没有朋友一起聚会的地点、好玩的地方？ 有啊，如果追求看夜景吃饭的话， 夜景吃饭啊， 然后有一个叫 Seventeen One Above 的地方， 什么东西？ Seventeen 在71层吃饭， 哦， 看夜景， 哎呦，不错， 然后很浪漫， 是麻辣烫，肯定不是麻辣烫， 肯定不是麻辣烫， 什么西餐，什么 西餐， 哦， 对的，或者去吃牛排， 牛排， 然后 LA 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牛排，叫做 Cut。 卡特牛排，它好吃到什么程度呢？ 贵到什么程度？ 贵，你说的 是真心不便宜， 对， 是不是？那肯定是啊。 对， 他说好吃，就是好吃，怎么好吃？ 先说好吃， 就是第一，它肉的品质是非常好， 嗯， 然后它可以把你如果要看的话，它可以把肉一整块拿到你面前，让你挑选。嗯，然后跟你说位置啊， 是是， 然后它全套的一个讲解， 嗯， 然后当然环境是非常好，很适合去约会， 哎， 然后之后呢，服务态度当然是没话说了， 当然 这些餐厅都要提前预约的， 是吧？ 难订到。 有服务费吗？是在酒水里包括还是另给啊？ 哦，有的，10%服务费。 哦，10%服务费， 那就是我们就不用再单独给小费了， 是吧？就在那个结账里都算过了哈。 对 的，那它是多少？大概的平均价位是多少？ 对，每人 两个人吃的话，可能在500美金、600美金。 到时候咱们换一个点，换一个那个麻辣烫，咱吃一堆。环境不一样哈， 环境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它夜景它不的部分也不一样。 对 啊， 对， 你上那个80层喝一杯酒，你和平其他地方 就 是不一样。 你坐井盖旁边喝一杯酒。就是美国，就是很，我觉得 对， 很包容的地方，就很多元的地方。不是纽约嘛，一条路上17国语言在说，那个哥们儿不是，是不是？ 对， 洛杉矶相对好一点，是不是？对，希望呢，大家听过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眼中的洛杉矶以及夏威夷之后，对美国这个国家以及这些城市有更多丰富的了解哈。 是， 如果你想去追逐，比如说新的理念，新的一些艺术的部分，那美国绝对是个朝圣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像 LA 这个城市，因为它分上中下城，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区域嘛，那它是不是很多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呢？ 都有去过吗？ 去过，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3个小时的样子，可以到 San Diego 圣地亚哥， 圣地亚那太棒的一个地方， 那边很多墨西哥人， 涂鸦文化， 还有 taco， taco 其实也挺好吃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哎，有墨西哥区，然后有，对啊，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区域，然后可能从建筑啊，从这个风格上面都不太一样， 饮食 方面也不一样， 对， 我们还是混迹于唐人街， 对，音乐的部分，你有没有看过音乐会啊，现场演出啊，什么都有吗？ 有去看过， 有啊，怎么样？ 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就是 concert， 就是演演奏会啊， 哎呦，朋友的， 朋友的是大学生的那种演唱吗？还是 对的，他们个人的一些 什么风格？他们都玩的是 啊，就是有的就是，并不是啊，他们就走一些经典啊，或者是怎样的？ 真好， 其实这样也很好。 希望年轻的曼丽在洛杉矶有一个非常好的留学生活哈。 是的，希望在那儿能够一切顺利。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安全，身体健康啊。也希望大家呢多去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城市走走看看嘛哈。一听这个歌我就激动，我觉得 Mr. Big 是少有的这支男性乐队非常棒的一个典范代表， 充满着肌肉的力量。 对对对，希望各位每天生活充满节奏感，充满活力。 对。 谢谢曼丽， 谢谢曼丽，谢谢你。 明天再见了，拜拜。 好，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One day